第十九课，旅行。情景一， 我和几个朋友打算一起去中国旅行。你的旅游经验多，帮我们参谋参谋吧。 如果喜欢冬天旅行，我建议你们去北国的哈尔滨。冰城哈尔滨的冰雕、雪雕驰名中外，亚布力滑雪场也是很有名的。游完了哈尔滨，还可以顺道再到吉林看看松花江的树挂。 听你这么一说，真想马上去，但是就是太冷了，我怕大家一下子适应不了。 那样的话，可以往南走，比如云南。 听说那里一年四季都像春天那么温暖，是真的吗？ 是的，云南的大理、丽江、西双版纳、石林等地都值得去一趟。到那里，你会觉得到了一个天然的自然博物馆。 冰城哈尔滨，神奇之地云南，我都想去。我得赶快跟大家商量商量，选一个折中的路线。 不管去哪儿，亲身体验是最重要的。俗话说，百闻不如一见嘛。 谢谢你，你有什么需要的东西吗？ 不用了，我什么也不缺。以我的经验，在旅游景点最好什么也不要买，以免被小贩当成冤大头给宰了。生词：北国、哈尔滨、冰城、冰雕、雪雕、驰名、亚布力、滑雪场、顺道、松花江、树挂、一下子、云南、大理、丽江、西双版纳、石林、折中、亲身、以免。 情景二， 爱华，听说你去旅行了。 是的，来韩国后学习生活一直都很紧张，大家都想放松一下，所以寒假一开始就组织了这次旅行。 都去了哪些地方？ 东海岸，先坐火车到正东京看了日出，然后沿着海岸线北上去了江陵、素草和雪月山。 滑没滑雪？ 我不会滑雪，但是坐了雪爬犁。坐雪爬犁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技术，男女老少都可以玩，真的很有意思。 住在什么地方了？ 我们住在当地的老乡家。 习惯吗？那可是传统的韩国式呀。 老两口热情周到，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的，那儿的地板热乎乎的，很像东北的火炕。 吃的呢？ 早饭他们提供，午饭和晚饭呢，我们随意，或者到饭店去吃，或者自己到市场买些想吃的回来大家一起做。那里提供一切炊具和佐料，让人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。生词：组织，东海岸，正东京，沿着，北上，江陵，素草，雪月山，雪爬犁，当地，老乡家，地板，热乎乎，火炕，炊具，佐料，宾至如归。